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三大股指低开，沪指收盘跌 1.53%。利率市场化改革再现强烈信号，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有望放开。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千新先生一起聊一聊博鳌论坛透露的金融改革给我们带来哪些投资机会。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今天的股市情况，今天早盘三大股指均低开，受到重大利好消息刺激，海南板块早盘大爆发，但以银行为主的权重板块持续走弱，沪指呈现弱势震荡格局。截至收盘，沪指报3110.65点，下跌 1.53%，创业板指数收于1838.71点，上涨 0.77%。从盘面来看，资金避险情绪仍旧显著，银行等权重板块颓势尽显。下面我们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评论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市场下跌，特别是上证50的大跌啊，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今天虽然由政策利好推动啊，海南板块全线涨停，其中涨停家数将近30家，但是一次一个鲜明的对照，就是以上证50为代表的蓝筹权重股呢是持续的走低。那么其中跌幅相对比较大的主要有这个银行和房地产。我个人感觉呢，权重板块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四个。第一个呢是去年呢，以白马蓝筹品种呢啊持续上涨，一全年呢涨幅达到2倍以上的个股呢，不在这个50家个股中不占少数。那么已经充分的体现了这些股票的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的这个自身的价值。今年整个政策导向还是资金流向的都流向去年涨幅相对较少的创业板等中小市值个股。 那么这是一个资金流向问题。其次呢，我们知道去年呢新股发行速度非常快，那么为了申购老股市值呢，可能很多大资金需要配售一些这个流通性比较好的大盘股作为老股配售所需。那么今年新股发行速度啊，审核呢大幅度提高了标准，更加严格。那么针对老股申购市值的需求呢，也就减少。很多对于老股市值去年配售的部分呢，已经回吐市场。第三个，由于持续的调整呢，技术形态方面呢，是以上证50也好，上证这个指数也好，还有沪深300指数的整体 K 线啊走势图形呢已经走坏，所以明显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确定的下降趋势当中。所以每次反弹当中呢，没有引来这个低吸盘，反而更多的是逢高减磅的技术派的这个出逃。第四个就是银行和地产这些50的权重股，这些行业自身的一些基本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导致了这些品种呢，被机构呢做了一些减持的标的的动作。 我们看到银行板块某些公司已经跌破了净资产，您认为是否从长期来看出现了投资窗口？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银行自身的好好的为什么会这个持续的下跌。那么今天呢，市场上呢有一个传闻是说的比较热，就是关于银行存款利率将放开上限的这个传闻。那么这个传闻呢被市场解读为呢是对银行乃至于房地产这些板块的一个利空，因为银行的主营业务呢就是存贷款的利差。如果说银行存款的利率上限放开，但是贷款的利率呢由于各个银行的这个拓展业务的需要，也不可能随时同步上升，就会导致整个银行行业的由于这个揽储也好，竞争也好，导致了这个收益的情况会确定性的比较高的一个下降。其次呢，对外资金融开放一些国外的一些银行啊，就会对现有的内资银行的业务状这个业态啊，也会造成一定的竞争的压力。所以针对房地产板块也好，银行板块也好，都会有这样的影响。其次，房地产板块自身还有一个对抗通胀的保值钛一体的功能。那么如果说我们过去因为存银行年化的固定定期只有1.5%到2.0%之间，那么如果不能够跑赢 CPI， 但如果说银行自身的存款利率提高了之后，可能有些人就不愿意再去买房了，因为买房啊、买啊、变现啊等等还比较困难，所以他可能更多的呢就是去享受银行比较高一些的存款利率。那么对房地产间接呢也会造成一个资金的这个购买力的一个分流。所以这些呢都会对目前银行包括地产板块呢造成非常明确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有些部分呢已经跌破了净资产，包括我们这些银行啊、地产股里面都看到跌破净资产。净资产这个概念是说，这个资产如果说它能产生效益的那么它就是好的资产。但如果说有像我们过去看到像钢铁啊、煤炭，他们的净资产也很高，但是呢由于他们这个经济效益不好，资产的回报率不高，所以资产呢是否被跌破都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说产生去购买的一个明确的有一个动力。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还要根据后面政策导向进一步的去观察。 好，是否会出现银行的走势分化，或者是某些银行会跌出了机会，我们应该保持持续的关注啊。今天海南板块出现全线上涨，下面的问题是，按照中国股民的心理特征，您认为未来这个板块的众多上市公司会呈现什么样的走势，特别是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风险？ 作为在中国股市里已经经历了26年的一个资深的老股民吧，所以我对这个股市当中一些普通的投资者心理活动呢还是有一点的了解。那么海南板块叫做受到周末消息的利好呢，重现了去年雄安板块整体板块涨停的这个辉煌。但是呢这次海南板块和去年雄安板块表面看都是整体板块的涨停，但是有一些比较这个深层次的区别例如这个无论是雄安和海南的这个政策力度，还有就是海南板块前期呢已经有一定的消息的市场上有一定的预期，所以不像雄安来的那么突然，所以里面的潜伏盘布局潜伏的资金呢可能比较多。连续暴涨之后呢当然随着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将近29个个股全是顶级资本，那么这些核心品种可能是也买不到甚至有可能连续2-3天之内呢都是顶级资本买不到。那么大家都会去发掘一些潜在的群带的跟风盘，一旦这个群带的跟风的衍生的品种产生出来 品种比较多以后呢，资金的推动力可能就跟不上。所以我们在这个雄安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一个案例的情况下呢，不能一味的说啊，我们整个海南板块也会完全的复制雄安。个人感觉呢，现在可能再去在三五个板以后再去追，这可能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妥帖的方案。因为既然是海南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政策利好，不妨等它第一波高潮过了之后啊，我们其中一些核心品种啊， 嗯， 都再去啊，在做二锅的主升的时候再去介入啊，不要去一味的追涨，我是这样看的。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创业公司已经创业板当中的公司已经有不少啊，公布了一季度的这个季度报。那么您觉得在挑选公司上有什么样的建议？ 随着4月30号的来临呢，一季度的季报啊将逐渐的出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已经在公布的这个创业板中的不少的公司里面呢，的确走出了一些业绩大幅增长啊，然后真正的主营业务大幅增长的一些好公司。同时也看到，虽然股价被爆炒，但是呢，无论是年报还是季报，随着批动我发现都是预减还甚至于亏的也不少。所以在这个关键的一个时刻上呢，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季报和年报公布的这个时间窗口。第一个呢，要剔除那些偶然性的非主营业务增长，以及通过会计账面处理产生的突发性的这些利润来装饰报表，来粉饰业绩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选择个股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的行业啊，朝阳性的行业，而且是连续三年啊，它的主营业务能够持续每年同比环比都有一个稳定增长的，而不是说啊通过某一年的突击冲刺或者资产重组产生的这个非主营业务增长。所以主营业务的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最近可能整个市场当中呢，连续的涨停的个股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投资机会呢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炒作的很多品种呢啊，可能是想象力的比较多，题材的比较多。那么，如针对一些价值投资者，可能在最近呢，看到非常好的季报、年报，但是发现这些品种呢，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对应的一个上涨的这个出现。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作为一个价值投资者，就应该逢低吸纳真正有质地好的股票，带着一种投资价值投资的信仰，加上一定持续的耐心，而不要去看到一日之涨跌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这个偏好的改变。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投资的心态才是比较好的。嗯， 好，谢谢张小新先生的分析点评和提醒，谢谢您。好，再见。 好，我们下周见。嗯，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看一条宏观方面的消息。国新办今天发布了今年一季度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实现首季度开门红。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同期央企累计实现净利润总额 3770.6 亿元，增长 20.9%。其中三月份当月实现利润1698.7亿元，增长 17.8%， 月度利润创历史新高。商务部透露，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实现连续五个月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202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255亿美元，同比增长 24.1%， 连续五个月保持增长。再来关注利率市场化改革再现强烈信号，央行日前再谈利率双轨制，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有望放开，同时银行抢存款也是动作频频。专家分析，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将迈出最后一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从形式向实质推进，真正形成价格调控机制。再来关注央企的薪酬改革是否会提高员工的薪酬呢？国资委今天的回应是说，不一定。据透露，未来会对工资总额进行分类管理，对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一类企业，工资总额完全实行备案制，由企业董事会自主决定。对于商业二类企业或者公益类企业，工资总额会实现核准制的管理。继续关注资讯，新动能助力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2016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相当于 GDP 的 15.3%。 按现价计算，三星经济增加值增速为 11.8%， 高于 GDP 现价增速 3.9 个百分点。再把目光放到北京，今天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正式启动。按照工作安排，4月16号到6月14号为首批积分落户申报阶段，申请人和所在单位可以在申报系统提出注册申请并进行实际申报。今年四季度，北京市将公布落户分值，并向社会公示拟落户人员信息。那么哪些人有资格申报呢？据了解，需要四项资格条件，包括持有本市居住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七年及以上，无刑事犯罪记录。具体的积分标准和准备材料，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公共服务平台用户中心进行查询。最后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首开股份一季度签约额同比下降 46%。 南钢股份表示，机器人用钢材将应用于国际空间站舱外机器人。炼石有色公告子公司恢复生产。建发股份去年净利润增长 16%， 正金持股上升至 4.9%。 山东矿机去年净利同比增加 567%， 公司拟每十股转增七股。索菲亚一季度净利润超亿元，同比增长 33%。 鲁泰 A 去年净利同比增长 4%， 公司拟十股派五元。华瑞股份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加 44%， 拟十股转八股派一元。瘦西湖2017年净利润达到1025万元，同比增长 54%。 白马电站项目获核准，总投资100多亿元。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请出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上周博鳌论坛所透露的金融改革啊，给我们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啊。其实这个金融改革包括很多方面啊。首先我们来说说涉及到的这个机构吧。金融改革自然对准的就是金融机构。 没错没错没错。 有银行是吧，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没错。 还有像你所在的这种证券公司， 没错， 券商，基金公司，期货公司，还有保险公司，还有包括信托公司哈，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依托于刚才所说的这些公司所成立的一些公司啊。 没错没错。 那具体的这个改革内容呢，其实大家这两天都已经通过新闻看到了啊，比如说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另外就是允许外国银行在咱们国家境内设立分行和子行，就是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等啊，外资持股的比例上限放宽到 51%， 三年后不再设限啊，等等等等啊。我们一说来。那么首先啊，从你所在的这个证券行业来看的话啊，你认为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样，咱们先刚您说了这么多啊，我怕朋友们有点儿那个迷茫啊。其实咱们总结一下，其实整个博鳌论坛告诉我们就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更开放了，对吧，要更市场化了。 是。 那刚才您说，就是到我们这儿来说，其实感觉是这样啊。咱们说哎，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的持股比例已经变成51了，对不对？大家也知道到了51以后，哎，是不是就控股了，这是个问题。那三年之后也是准许100%控股了，那影响肯定是有的。那咱们从 几方面来说吧，那先说积极性影响。我们知道，毕竟说我们的一些就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啊，其实不如那些就是 咱们起步晚嘛。 对，西方主义，咱们不如人发展好，就是造成什么呢？人家其实有一套先进的一些，就是比也不知道先进，就比咱们来说稍微先进一些的管理方式和一些新的玩法。那他们过来之后，那毕竟给我们的市场其实是增加了一些活力。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现在一直说为什么要去杠杆，其实降低金融风险是一个最终目的。其实我们认为从外就是咱们更开放之后，其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市场的一个叫健康化的一个发展，其实有利于我们的风险也是继续降低的。这是我们看到说大方面能看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向吧。但是肯定还有朋友会疑问说，哎，老外都来了，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就是我们来说，刚才您问我们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业务啊？其实确实会影响，但是影响我们得分一下是怎么是影响的。那比如说啊，咱们从一些分析来看吧，其实比如说拿美国来说，其实他们的一些二级市场多参与的人数其实还是机构。那作为一些说散户来说，其实参与的人的比例是比较少的。那回到我们到我国来看，其实我们其实散户参与还挺多，对吧？那其实那剩下机构的参与就五五开那种感觉。那这一点来说，其实我们本土化，比如说像投顾服务啊，咱们朋友们也许去聊投顾，那也许是人家老外的一个弱项。但另外一点就是咱们也知道国外其实做比如说量化呀，做一些那种说结构化的一些交易，其实人家都特别在行。 哎，你跟大伙具体说说这个什么是量化和结构化的交易？ 实际他们就是做一个资产配置这种交易，或者说他们通过就是咱们量化说的比较就是高大上，对吧？就是他们用电脑交易。咱们为什么说他们这么多？其实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之前说美国那边不是调了一波嘛，其实也能看出，就是由于他们都是那些量化式的交易，能他们的反应速度特别快，这是他们的优势。是这是呢，但是回到咱们来说，咱们这边的优势其实比较小， 嗯， 这就是这一块来说，那是他们进来，是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我们有我们本土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一些投顾，我们能和我们就是接地气的市场来做，所以说进来以后，我们说，哎，是不是感觉是我们会受到了一些危机感？确实，危机感也有。 从咱们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哈，散户。啊，比如说习惯于自己炒股的， 没错， 没太大影响，是吧？ 对，但是其实习惯于自己炒股的股民有一点其实是好处，因为他们会给我们就外资会就老外的那种想法，他会给我们带来先进的方式，先进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就是炒股的方法吧，咱说的比较说平民化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玩法有可能会更多了，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好处。但是对于我们从业人员来说，这样就会有危机感。 好， 对，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有好有坏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认为啊，对整个市场来说，还是一个积极向好、促进我们行业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事件。 嗯，是，那要不这样国家也不会放开啊。 没错，没错。 但是刚才我说的一半啊，对于个人。或者说某些机构或者说某些企业他有闲置啊比较多的资金的话，那可能他的选择的去处就更多了。 没错， 他可以交给国内的券商或者说交给外资控股的券商去进行打理。 没错。 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外资券商在做这种量化交易，在做这种分析上面， 对，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比较先进的理念、 对 模型、 对 算法。 没错， 这块可能就会对国内的券商形成一定的冲击。 对对对，没错。但是我还是想说他的一些冲击，我们认为是，就是我个人认为来说吧，其实你说大和小其实现在还不好分析。为什么？因为毕竟人家是外来的人嘛，他也许不会太适应我们的国情，也就是说他会适应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的打磨正是我们去把我们的就是说冲击慢慢缩小或者让市场慢慢进行平稳化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其实这两者其实就慢慢这样的自然的消化了，所以说我们不会看到说市场上就感觉不我觉得不会应该有什么大的波动，但是整个来说其实小的影响会有，但是说大的应该不会有的。是这样。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让我不禁的联想到沪港通。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是很多这个外资在 中国 A 股市场投资的一个途径。 没错， 大家往往就会觉得，你看他们这个怎么老是春江水暖啊，塌陷的，是吧？他的这种投资总是有一定的这种预见性呢。 没错， 其实背后也反映了某些外资的这种券商也好，或者是这种资产管理公司也好，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专业度。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就说通过这整个一个开放，我们需要学习和共同进步的一些点吧。 嗯，好， 嗯， 但这个一会儿我们还要接着聊哈，再回过头来哈，说一说你们的其他的同业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金融领域当中哈，银行这次的这个开放的力度也是挺大的啊。 没错， 也是取消了啊这个外资持股的比例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国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其实这个消息在上周出来的时候啊， 嗯， 或者更早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迹象了哈。 没错， 在上周银行的板块相对来说还比较平稳。 没错，没错。 那为什么今天突然一下咔啊下来的这么多呢？ 是这样， 有人说是受的这个利率这个 影响， 存款上限， 没错没错， 所谓的指导窗口解除的这个影响啊，您认为呢？ 是这样，其实方面刚才您说的是一方面，因为从那个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利率的一个上限之后，其实银对于银行来说，这是负债型业务嘛，对吧？就是说它是你它要利率上来，它不得给咱们钱嘛，所以说银行要多掏钱，这一方面其实对银行是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啊，其实还是由于外资进来这么一回事儿。那就是这样，咱们就是之前知道嘛，银行是属于那种铁饭碗的，对吧？就是我们是从那个客户这儿拿了低钱，然后去那边放，对吧？ 吸差。 对，而且我们知道啊，中国来说，我们企业就是说想融资，第一个想的就是银行。 嗯。嗯， 对吧？很简单，所以说他们呢，在我们有之前有指导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其实银行去赚息差还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就是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有那个宇宙第一大行工行，对吧？但是说开放之后，其实这种局面会慢慢的扭转，对吧？因为人家比如说先进的管理模式进来之后，人家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去分你这么的一个蛋糕来。这是我们开放这一块。那再加上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对存款利率的一个指导，这个上限放开了，双管齐下，造成了我们看到新，所以对于银行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冲击。这是我们看到今天，是因为今天市场上其实反应挺大的，这是这么一块原因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那么银行股还有哪些投资机会？银行也分很多种，也有小上市银行，也有大的国有上市银行哈。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明。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 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一档聊股票的节目啊，周一到周二我们会着重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 A 股的一些行情。那么在每天节目的资讯当中呢，也有一小段啊，请我们的股评专家来分析啊当天的这个股市收盘的情况。那么在周三和周四呢，我们会着重的关注大家的资产配置以及财富安全的话题。在周五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该怎么来购买适合自己以及家庭保险产品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金融改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哪些投资机会啊。下面我们来聊聊这个银行哈。这个银行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不太好哈。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应该从这么多的银行股当中怎么来选择啊未来发展的一些上升空间比较好的公司。 是那咱们是这样，还是咱们从最根本的事儿来去看看整个行业什么样的啊。咱们刚才也说了为什么今天调是就是两个分支是去影响了它嘛。那一个是我们开放力度对吧，会造成它的一些盈利的压缩，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的它的成本高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那咱们知道银行竞争的一些核心力在哪儿？那客户、渠道，对吧？然后呢，这些其实这两个东西吧，咱们来说，从外资银行进来，它是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银行之后的一些发展来说，其实还是我国的这些本地的那些著名品牌的银行，其实还是非常有好的优势的。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之前也是说过啊，有个老奶奶跟他聊说，旁边银行人家利率存款利率高，那个理财好，为什么你来这个，就是咱们不说哪个银行，就来这个银行存了，就稍微一对比，这边低，这边那利率又低。 就是他去了一个大银行，旁边有一个小银行。 对，稍微小一点的。 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高一点。为什么不去，还去这个大银行？ 对，就我跟他聊过的没问题，他很简单，就是在咱们心里就是品牌意识好，我就认你这个银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客户、渠道，对不对？还有产品。那所以说这一块来说，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的。所以在这样，我们看到整个行业还是有一种说，哎， 还是说受到了冲击，但是还是一个向全面市场上的就是一个健康发展的路线。所以在这个大的思想上想和大家去分享这么一个思想，不会，千万别大家认为说，哎，外资银行进来了，外资银行多厉害，对不对？但进来以后会对我们有多少多少影响。那这样呢，换回来就换人投资了。刚才看对节目开始之前，不是您也问了吗？我们看到最近一些银行调的哈，其实比较，其实有的已经就是已经破镜了嘛，对吧？ 嗯， 我们能不能介入？其实这是也是分两方面去看。 嗯， 那我们看到外资进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它有什么样的对我们一个行业的一个就是改变吧？那一个就是抢我们市场份额，那另外一个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投资嘛？这样情况下，其实大银行会不断的巩固它的位置，但是一些小银行来说，他们就会焕发了一些活力，您就是大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所以说我们看我们一些就是投资者一些需求了，那活力来说，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它就会由于这个事件之后会带来好的弹性，这是个问题。那大的银行其实我们还认为在市场的一定的一些就是洗礼之后吧，它还会占据到我们就是发挥了我们本地银行的这么一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稳健的还是说价值的一个投资者来说，其实咱们还是继续关注一些大的银行，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就是在这个就是保守的方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您是追求一些弹性的来说，就是说我们看到小银行其实由于一些咱们这样的开放程度会造成它的弹性会非常高，就它有这么个预期，那就是这是您应该去看的那么个方向。 嗯，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嗯，我们看到哈，4月10号那一天，4月10号那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搜索。那天啊，以工商银行为例哈，上涨了多少呢？是上涨了4.44%， 对， 3.4%。第二天呢，也涨了将近2个点啊。 嗯， 接下来3个交易日，包括今天啊，就是一路都在下跌啊，一路下跌，基本上呢是比4月10号那个最低点啊还要低啊，而且呢这个成交量呢比那天呢也有所放大、啊， 放大没错， 因为前两天都有所放大啊。那么从短期来看，从短期来看，有没有这个介入的这个信号，或者是说近期应该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打算在这个里面进行投资的朋友来说？ 是这样，近期来说，我们还是说希望市场去，它去，就是咱们刚才是把一个宏伟蓝图给大家去说了一下， 描绘了一下 ，是这样。那近期来说，其实整个不，如果说没有说开放这个事件出来，我们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存款利率的一个上限的一个开放，其实也是对银行成本的一个增加嘛。那这一看，我们看看整个行业来说，其实整个行业就有可能出现出来了一个就是成本增加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调整其实可以预期的，所以说近期我们单这一方面就需要去消化一下，是吧？市场肯定要消化情绪，消化再加上前期这么一个涨幅，本身也要调整那么一区，那再加上我们看到开放会对我们的银行这一行业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对吧？那这两个方面叠加起来之后，整个行业的一个短期的那么一个调整的预期还在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咱们短期有可能要投资要看，您现在应该是给它放到一个观察期去看，选就是刚才您说，哎，好多一些破镜的一些银行啊，其实去就是重点可以去观察一下，这是我们去看，现在是应该上是看啊，但是如何去停止去介入，还是跟大家去说，咱们永远不要想着，不要去就臆想着，就我们抄个底，那是不要想着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跟大家说的是做，你要做顺势而为，你要看到这个市场上先是刹车了，再刹车了，慢慢的，哎，感觉刹车到了一定位置之后要转了，也不要动。但是你这个一定要观察到这种现象，转头之后往上走的时候您再进去，这时候做投资方面的您的这么一个思路。但是说是整个行业来说，我们还是您可以在最近重点去观察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嗯，好，其实呢我们希望优秀的公司啊出现这个下跌之后的一个买入的时机啊。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啊一个等待上车的机会。 没错。 但我们也知道，就是银行业除了刚才你谈到的既有的这种大客户 给他带来的盈利之外啊，包括这个息差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金融创新的一些业务啊。 嗯嗯。 这次呢也谈到就是在这个金融租赁、汽车金融啊、消费金融等银行的金融领域引入一些外资啊。那你认为这些政策对于未来的银行业有哪些影响？ 是这样，这些政策是其实还是帮我们那个市场上啊，在这些创新业务上，其实进行一个有序的发展。那确实，我们看到通过一些监管，这些业务之中，其实有一些，它是存在着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或者说一些就是不太规范的现象出来。那这样的一个开放来说，其实也是帮助我们一是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健康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一些就是金融的这些玩法也是带进来，看看到底告诉我们市场应该怎么玩。那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刚才说的一个是它就有助于借鉴就是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成熟的经验，帮我们一是防止我们的风险，这就是我们就是也是我们最近吧，就应该一段时间去强调这么一个大的方向。那第二就是还是注入了一些新鲜的活力在这儿。 那是不是更小的银行标的啊更容易入手，更容易值得我们进行投资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啊， 也不是。刚才不是跟大家说分享，就是更小的一些银行啊，它是这样，它的弹性会很好，会出现这种，就我们会有可能会咱们说的，就是极端点或开玩笑来说啊，你突然发现某一家银行，哎，业务突然间就增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看弹性起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看，就是一段时间，也许它在市场上去轮回之后，它的业务又会被那些老牌银行所慢慢再去分割。那对于老牌银行，它有可能不会我们看到突然间有一种增量。那对于老银行，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业务先是短暂的萎缩，因为他们之前就是它的地位会有一些动摇，对吧？那之后呢，随着市场在慢慢运行，市场上还会去像一些也是之前跟大家去分享龙头的一些那种就是理论是差不多的嘛，它还会回归到我们一些大牌银行来，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看到先有可能先萎缩，之后慢慢的就把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些弹性的小银行的一些业务再一次做回来，那就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弯，就是像画弧形的这种状态吧。所以说还是这种看不同的一个方向了，不同的一个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途径。这样 其实外资注入啊咱们的一些上市银行也是有过的啊。 对， 在上周我也谈到了啊，比如说这个荷兰的资金哈，跟咱们北京银行的合作哈， 没错， 其他的资金跟建行的合作，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他们的收益是非常之高的， 没错。 那么你分析一下啊，有可能从哪些银行会成为他们的这个合作目标啊？ 那但是我们一直在知道啊，外资其实尤其咱们从咱们看香港股市，其实也会就是感觉到，就是我认为外资的人目的性非常强，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那一个是他们合作的方向是肯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目标银行它有一定的市场的一个份额在这儿，因为他们就是外资，其实说白了还是要赚钱的嘛，这是一个最大的目的。但是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知名银行，其实你是他是想合作，但是他所就是咱们说虽然提高了比例，他是不可能完成这个， 太高了， 对的，是这样。所以他就一定他的目标就是有一定占有的银行，或者说他在就是说在一个地方会有一定占有率的银行，这就会帮我们缩小一定的范围，这是我们觉得咱们在这一块应该是值得去关注的这么一个点。 好，刚才其实建新啊在我的这个追问下已经是缩小了我们可以关注的焦点了、 没错啊， 就在某些地方的区域性的啊股份制的啊， 对他们 民营的银行 他们做的就是相当好，就是稍微好一些的吧，是这样的。 哎，这些可能是在我们细分一下银行的这些上市公司当中着重应该关注的。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我们就我认为是个人认为吧，是一个就是有可能受到我们外资去青睐的这么一个方向。这样。 那我们做个人投资者有没有像做外资投资者那样的一种耐心和超长期的配置的这样的一种资金的配置？你认为谁啊会 扛得住这个中间时间的这种波动。 这个吧，其实咱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和那个，就是说，因为外资过来都是机构资金嘛，他们这种耐心，咱们是跟他耗不起的， 嗯， 对吧？那所以说，对于我们转换过来，我们看，那咱们就是咱作为咱们自己投资吧，其实就是还是就是等于说呢，一是为了满足咱们的需求，二的就是咱们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很多人说哈，这个。价值投资哈，在中国的其他的这种公司，除了茅台啊，刚才以前我们说的什么格力啊等等，银行股当中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对，没错， 对不对？那我们是否应该用价值投资的这种思路，选择某些和外资银行可能会合作的，一些小银行公司？ 可以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嘛。对吧？因为咱们看到了银行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还是你看你是就是你的投资的一个就是风险承受能力是多少的了。 嗯， 如果你承受能力的稍微高一点，就是咱们刚才那个就是说咱们选择一些受到外资青睐的一些银行， 嗯， 是一个非常好。因为刚才也说过，就是毕竟你的银行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业务模式， 嗯， 是在那，有可能我们外资进来是不接地气的，它是需要借助你的一些。东西了， 现有的业务， 对，那但是你借助的好不好，真的是不好判断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还是需要去深究的吧。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跟机构外资机构比，咱们不要比。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您也说过，是你咱们还有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相信外资的眼光。这就看咱们的，就是还是说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哪。如果风险承受能力稍微低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往一些大的银行里去投资。而且咱们也看见有一些就是最近的调整会带来一些机会在这儿。如果您风险能力稍微还是有一些承受能力的话，就是像咱们刚才后来讨论的那个思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这个观点越聊越明白。其实刚才呢，坚信已经给出了两个思路啊。一个思路就是哈，这个大浪淘沙，从银行这些上市公司当中找寻更有赚钱能力的公司，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调整之后哈，哪些哈，你认为市场对它更低估的一些公司？ 没错。 第二呢，就是找那些有可能被外资更青睐、加大持股量或者是进入的某些。小银行， 对，就是看哪个外资看好它呗，就是这种银行。 如果你相信外资的投资水平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去享受这个银行成长带来的收益。 没错。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哈聊的就是这个金融改革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投资机会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的是这个港股通啊，这个。沪股通的事儿，那这个额度啊是扩大了好几倍了，要从5月1号开始。那么有人说了这个事儿，那其实更加能够体现出啊价值投资对于我们资本市场的影响。 没错， 因为它不是单向的，它是双向的， 对， 资金的流动可能就更加趋于啊灵活一些。 没错， 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是这样，咱们首先说这港股通这个就是不管是咱们就是通的这件事情吧， 港股通、沪股通， 对，是这样，它是一是帮我们进行了一些估值的和国际的这么个接轨、那我们看一些北上资金也是做出了一些价值的发现，他们虽然说有一些就是在做一些套利的动作出现之后，但是啊。其实他们也是在帮我们做一些价值发现，给大家去举个例子啊，就是之前其实就是五粮液有一段时间调整的特别厉害，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北上资金其实有很多外资就在增持五粮液，其实帮助我们很好的就是做了一些价值发现，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非常好积极的这么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其实也能够加速价值投资，或者说某种啊这种发掘优质资产的这种逻辑的方法， 没错， 更容易被我们的投资者所接受，是不是？ 没错，就是这样。 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有人也说这个，港股资金哈、啊，这个这个北上的资金啊，持有这个贵州茅台的这个平均仓位和资金量啊，应该是在。远远低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 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有人的分析哈？ 嗯，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可能他们在发现某些潜力股上面啊，确实是有可取之处的。 没错， 那么今后这个数据的波动会不会更加的大一些？ 这个其实有可能，因为咱们看到整就他们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方式，其实怎么说呢？和咱们的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关系的。那这种关系来说，有可能我们随着我们的市场的一些就是开放程度越大，他们其实所需要用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方法，不像之前我们不像就是。没开放之前来说，就现在来说，其实有一套自己的固定的方法。但是说我们随着越来越开放，市场是我们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之后，那他们的一些研究的频率的发生的，我们感觉上也会变化得很快。那这样就引起了一些波动，认为还是会随之而来的，是这样。 好。不，马上就要到五一小长假了嘛。那么之后的这种港股通也好，沪港通也好，他们这种交易量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也是一季报啊都出来的时间段。 没错没错。 很多公司的盈利水平也比较的清晰了。 没错。 啊，那么都说这个四月份是全年投资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啊。 没错。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是这样，我们看的就是咱们按时间这一段来说吧。其实四月份你要说投资是这样，它是说帮我们认清全年的这么一个投资方向的这么一块儿。 嗯， 因为我们也大概也是了解清晰，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年报季报一起来，就大概就能看出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过来之后，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吧，应该是真正开始我们选择去，就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啊，应该是两种方法都可以选择。一个是你要追求价值投资，那你就根据我们这个时间节点来说，你就可以进行我们全年的这种，就是您看好的一些行业或者概念啊，进行埋伏。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在这之后发现一些说交易性的机会在哪。 嗯， 这就是两种不同思路，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就是从四月份完结到五月份开始，正是我们市场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投资的这么一个节点吧。 嗯，正好又是这个，两地的额度啊，港股通、沪港通的这个额度哈、扩大的一个时间点。 没错。 所以说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大家可以去关注。 嗯。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我们的编辑文杰啊，找了一个案例，这个人呢、30来岁，姓李，09年投入股市，11年啊开始做外汇交易。前期做得很艰苦啊，因为刚刚毕业工作不久，但是对风险控制的还不错，没有大亏啊，也没有大赚。到了这个后来呢，他在股市的收获是比较大的啊，他是13年到14年两年股市的收获接近 100%, 啊 ,15 年是 59%, 16年是 9%, 17年是 48% 左右啊。期间有父母的注资啊，也算是加快了他赚钱的进度。他自我分析，他说啊，从12年开始呢，那时候感觉是技术面的突破，到13年开始有收获，后面就是知识面、价值面的积累啊。他的投资呢是有价值的选取，也有价格的行为，线性投机的辅助啊。他说这些不是对立的啊，这是因为应该是80后的股民啊。那么对于这一代股民的这种操作特点啊，你认为反映了未来我们的这种散户啊，他也是散户啊，投资者哪些趋势，对于他们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这样，我们看先从未来来看，我们预期整个市场是越来越开放的，其实市场其实也越来越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从这位股民来看啊，其实他的那几年的收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 比较符合中国市场，因为为什么说符合市场？其实咱们也是说，我们的市场其实开放程度不太高。那有的股民会听到，哎，我们会听到了一些什么，一些消息出来之后啊，会给我们的一些盈利会造成一样的看。我们刚才看这位朋友，其实浮动还挺大。但是我们随着市场越来越开放，其实有一些的一些方法其实就不太适用了。比如说我们什么追涨停啊，这种我们也是非常见到的一个很见惯的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不太适用了。那随着市场来说，其实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投资方法，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说80后的股民去转变一个思想。其实我觉得啊，这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开放，我们的交易性的一些机会其实有可能会就是频率会增多，但是交易性机会的一些就是你每一次的收益就会很少，那越来越会导向着我们去进行价值的一些投资。那价值投资来说，其实对于我们操作来说是有两点困难，一个就是你有可能耐不住寂寞，有可能你会就被短期的一些事情所迷惑。那所以来说，还是如果这样的转变来说，还是跟大家去聊分享，就是大家是做好研究，做好一些对于就是如何去看透就是事物背后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规律，才能是适应我们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发展方向。 但是如果从统计来看的话，它这种年复合收益不低啊， 是 除了16年是个位数，其他几年非常之高啊。 对，因为其他几年是我们的市场其实还是慢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的一些炒作的一个方法是不太有的。比如说刚刚像说的是就是连续炒涨停板，就我因为我们去聊过嘛，有我认识几个朋友专门就是涨停，就是新股出来之后，一个是追着新股进，那一个就是涨停板，就是收盘半小时就追涨停板。这种方法其实不太，就是它是一种交易一个策略，但是不太适合于我们已经逐渐开放的这种成熟的市场了。就随着时间推移，不太适合这样的做法。 也就是说，他刚才谈到的，既有价值的选取，也有价格行为线性投资的这种辅助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对对， 这个不是说在未来还依然能 够这么操作，这依然能是，对，我们因为是这种每一个方法，我们要知道它是适应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但是我们现在遇见的这种阶段，就是市场上有可能是慢慢的逐渐去降低咱们，比如说就是投机的那种的每次的收益的一些那个一个收益率收益的一个幅度吧，会造成我们有可能多次交易你增加了我们失败的次数，而且会你每一次失败会失败的很多。那总体平均下来，有可能我们会就不像他这样有量丽的数据了。那反而你要去做一些深研究来说，你从价值投资来说，你不就是不太看中间的一些波动，你全年下来的话，那有可能就会你还是会保持着一个收益。等于说现在的风格正在逐渐改变，他的一些方法有可能就不再适用了。是这么一个现象出来。 其实可能每一代股民都有每一代股民自己对于这个市场的体会哈。 没错没错。 这个其实和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哈。 对。 没有人永远能够屹立于潮头，所以顺应这个大势可能才是最好的一种投资的行为。 没错的。 好，那非常感谢程建新先生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会。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杨艺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